挑担茶叶，出山啊村，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都说我是幸福人，桑木扁担，青油青哎，茶叶飘香，歌不停落，留恋我下来的客哟，我想江边上哎，种茶人喽哎，桑木扁担，青油青哎。听我有人问我哪里去哟，北京城里弹琴人情，千里送茶情一生，香茶送到北京去，一片茶叶一片心，一片啊心哟。

上个羊边边带软溜溜蓝马街个呀哈里呀挑一挑白米下溜粥哎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个呀哈里呀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个呀哈里呀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蓝马街个呀哈里呀溜粥的姑娘回梳头哎接呀接呀回梳头来嘛个呀哈里呀接呀接呀回梳头来嘛个呀哈里呀大街梳一个盘龙钻儿拉嘛接个呀哈里呀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个呀哈里呀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个呀哈里呀只有三姐嘛梳得巧了嘛接个呀哈里呀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个呀哈里呀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个呀哈里呀哎 Oh,

个发出了一身精来穿，摆个上身的衬衣布，那个起个层层袄和裤，夏天穿上凉爽爽，妈妈冬天穿上那个踏踏，啊嘞嘿嘿呦，又吃呀妈妈又穿呀，妈妈又吃又穿呀。绝头藏啊藏里笑，抡起绝头开起花来，藏藏啦啦啦啦，藏藏啦啦啦的笑，开起那个花的不要好忙，桃李深那么出的气，苗苗扎的非常有壮，一年大下两年两，那么两是春气白面馍，热汤汤，小米饭那么香又香，猪肉羊肉炖豆腐，那个粉条子菠菜鸡蛋汤，吃的饱来身体壮，那么生产战线好榜样，哦嘞嘿嘿呦，齐心呀那么劳动呀，那么齐心劳动齐心呀，那么劳动呀，那么齐心劳动多大量，

上纸碎，急悠悠随地漩涡滚滚流，十年相思大了结，想唱山歌真凄

常是亲爱的母亲，当是亲爱的母亲。战士列队杀仇敌，当你光辉照我心，杀仇敌恨得深，照我心爱得真。光和儿女心向共产党，是为革命先青春。光和儿女心向毛主席，高 下面请欣赏张抱墨演唱的《鼓浪屿之波》，杜丽华、胡宗华带出的《一朵鲜花先有鲜》，朱明英演唱的《莫愁啊莫愁》。 情长，要不敢 似相随，似相随古董波浪，似相似相啊似相，古浪古浪啊古浪，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记忆。 生多纷扰，何须愁白首年头。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的是孟歌演唱的《永远不能忘》，未经动带出的《瓜儿为什么这样甜》。 醉人的哈密瓜，我